弟兄姐妹平安。常常会在想说，什么时候是我最后一次在希望教会的讲道？每一次在想，总是在想说，什么是对我们目前我所看见弟兄姐妹所最需要的？我们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会要离开，但是这篇讲道就是想要来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不管在将来人生中的什么时候遇到，或可能我们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们就可能就有经遇到，但是我就以这段经文这个讲道来鼓励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7章21到26节。我会把我们的注意力都专注在第27章的第25节。我们会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保罗他在被带去罗马的船上的时候，他们全船是遭遇到了风暴，而我们看见在绝望当中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他们是需要近前的人站在他们中间，帮助他们放心，安慰，帮助他们，并且这个近前的人指出，上帝的话必会成就，并不是没有盼望。而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要学习将来我们如何在，或者是现在我们如何在困境当中帮助自己，并且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还要明白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如何是我们众人的盼望。又读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27章21到26节。众人已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岛，就不致遭到这样的损失和破坏。现在我劝你们放心，除了损失这条船，你们中间没有一人会丧失性命。因为昨夜我所侍奉的上帝的使者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上帝已把安全赐给与你同船的人了。所以诸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须在一个岛上搁浅。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将来，你也知道我们过去所遭遇的。我们会遭遇到困难、困境，不知自己如何要去面对跟解决的状况。有时候事情来得非常的突然，有些时候是我们现在就正在遭遇的，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曾经有经历，但是不晓得那个是一个困境跟感到绝望的时候。但是不管如何，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看见，不管我们处于任何困难的处境，无论我们在顺境还是逆境，让我们一直以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一生的盼望，让我们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唯一的盼望。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宝贵真理的意义，帮助我们亲身的，我们真实的体会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的那样的关键重要性。求你祝福我们众人在今天的讲道当中受益，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更深体会到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爱。所以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也恳求你的圣灵的能力在我的身上，使我把众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这里。恳求你为了自己荣耀缘故赐恩典，恳求你把圣灵的能力赐给我。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一，没有上帝的话而陷入绝望。 第二十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众人已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其实这句话涵盖了这一船的人很多的状况，很多的困难，很多的痛苦和绝望。众人所指的是跟保罗在一起同船的不幸的人，而船上其实总共加起来，船上总共有276人，而这一船的人其实是因为人的罪恶，因此他们在船上遭遇到叫做有拉格罗的东北飓风。什么样的罪恶呢？是百夫长信从船长和船主，不信保罗所说的，还有船上大多数的人都主张开船离开。他们以为对目的地有了，他们以为对目的地已有了把握，而保罗其实告诉他们，这个时候不合适。这些都显明他们的罪恶，而他们因此遭遇到有拉格罗的东北飓风的时候，他们遭遇到这个东北飓风从岛上扑过来，他们完全的无能为力，船被风抓住，无法顶风航行，只好任它漂流，并且之后他们还遭遇到被风浪逼得很急。虽然他们用尽了人所知的航海的方法，然而他们还是许多天没有看见太阳和星辰，又有狂风大浪吹逼，获救的指望都放弃了。这是他们的光景，他们所遭遇的状况。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已有好几天没有吃东西。当环境面临极大的困难的时候，没有上帝的话告诉任何的人，这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容易去放弃希望。因为只看到环境的困难而看不见盼望，这样的事可能会发生在没有信心的罪人身上，也可能会发生在有信心却不知道上帝的话是如何的信徒身上。不管年纪大还是年纪小，都是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只是事情不同而已。没有指望的状况会让人感到灰心丧志，连自己的责任都不能好好的去尽责。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保罗站在这些人的中间，这些灰心没有指望办法用尽的人当中，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当人因为罪恶，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处于恶劣的环境当中，用尽了自己的办法，或者没有上帝的话语的时候，那么人就会认为没有指望了，会选择放弃，会灰心丧志，不能好好的尽自己的责任。这时有近前的人站在灰心没有指望 的人的中间是重要的。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个人是如何陷入绝望当中的，人是因为人的罪而陷入绝望当中，并且绝望的人的反应是灰心丧志，没有盼望，没有办法尽责。我们注意到罪人和信徒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然而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这些人是因为自己的罪恶，并且自己的办法用尽了而陷入绝望。他们其实不像先知约拿同船的人一样，因为跟约拿同船的人是因为约拿这个先知躲避上帝而遭遇大风浪。他们这些人，保罗同船的这些人，是因为自己的罪恶遭遇到这样的困境，并不是因为保罗做了什么犯罪的事情，所以他们遭到这样的危险。所以我们发现了陷入绝望的原因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别人的原因，也或者是 自己的原因，而对于一个信徒而言，这也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当我们遭遇到很大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帝话语的提醒，徒有信心，却像是在水中漂流的船一样，心里起伏不定，没有办法像在岸边停泊的船那样安稳，甚至我们很有可能会被困住，就像在黑暗当中灰心丧志，没有盼望，没有办法尽责。当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不能够帮助自己，我们也会需要别人的帮助，因为陷入绝望和怀疑的人没有办法正确的使用信心走出来。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我是这样，任何一个在教会的任何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求助于人，或者我们需要有人主动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比我们还成熟的人从他的教导当中得到引导和帮助，我们需要其他弟兄姐妹的扶持和带导，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绝望的原因，并且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而绝望的原因常常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话语，和我们不相信，我们只看到自己遭遇的困难，像这里的人这样。这时谁是我们的帮助呢？谁是那些近前的人能够站在我们身边给我们立刻的帮助和指引呢？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些近前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些牧师和长老，甚至有人可能会想到针对这样状况能够阅读的属灵的书籍，这些的确都是有用，也是我们在面临绝望的时候应该要使用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人无法说，或者是人不能及时帮助我们的时候，或是人不能解决我们的事情的时候，那些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在，这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喊喊的话，而是他真真实实的就在这里，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他就在那里。他在那里难道是没有做任何事情吗？他在袖手旁观吗？绝对不是。弟兄姐妹，我们随时能向他祷告，我们随时能向他呼求帮助，我们在我们所要走的道路上面，我们都能够如此。当我们不知道绝望的原因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绝望的原因。当我们知道绝望的原因我们不能解决的时候，他却能够做超过人所能够做，人所能够想的。他是我们立刻的帮助者。有多少时候我们会面临到绝望，大大小小的绝望，教会服事当中的，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我们在家庭当中的，我们在学校当中的，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我们好像会失去盼望，而我们又是怎么样子度过呢？我们是否有那信心的眼光，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一个人去面对我们所遭遇的问题，他有一切的答案，他能够解决我们所不能处理的，他能够做我们所不知道的，为了他自己的荣耀，还有为了我们的益处，他不是在旁边看着我们这样而已，他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够做的。第二，保罗以上帝的话来劝众人放心，第21到26节，保罗在他们尽了一切的努力之后，并且已经毫无办法的时候，他站在他们中间，因为他们之前的状况，在尽各样的努力的状况，他们听不进去， 保罗所说的。所以直到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们才安静下来，他们才能够听得进去，这时是对他们说话最好的时机。其实这也是我们身边不幸的人的最好的时机。虽然这样悲惨的遭遇是因为他们的罪恶，保罗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他并没有以尖锐的责备、严厉的话语、侮辱的言语来对待这些人，反而他是说，诸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岛就不致遭到这样的损失和破坏。他温和的讲这些话，而不是刚刚所说那样刺激的言语。他在给予人安慰之前，他要先让人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光景，然后他才给予他们安慰。现在我劝你们放心，除了损失这条船，你们中间没有一人会丧失性命。他劝他们放心，因为他知道将来并不是如他们所见的那样毫无指望，纵使他们所看见的只是一片的黑云，完全笼盖他们的眼前所见的，但是保罗却向他们指出，在黑云之外还有亮光。虽然他们认为获救的指望都放弃了，但是保罗说，除了损失这条船，你们中间没有一人会丧失性命。保罗是如何知道的呢？在环境如此恶劣的状况下，是如何还有这样的盼望呢？这样的盼望并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上帝。因为昨夜我所侍奉的上帝的使者站在我旁边，虽然是在许多天都没有看见太阳、星辰，亦有狂风大浪吹逼之中，然而上帝的使者却能够穿越这些困境，把来自上帝的话语带到上帝的子民手中。虽然人会被不好的环境、被自己的思想所困住，然而主耶稣基督的掌权、他的帮助却是超越这一切。上帝的使者带来对未来确定的消息，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上帝已把安全赐给与你同船的人了。在只能看见困难的环境之下，保罗仍然是有对未来确定的应许。这是再一次的应许，因为主耶稣基督曾经站在保罗旁边对他说过，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的经文别述让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得到对于未来再一次的确认和应许，并且因着他的祈求，上帝已把安全赐给与你同船的人。我们看见一个近前的人对他身边的环境是如此如此的重要。所以保罗告诉没有指望的众人，诸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很明显的，在眼前都看不见盼望的处境之下，并不是没有盼望，只是不知道上帝的心意而已。所以当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知道上帝的心意，就能够使我们以信心的眼光来超越我们所在的环境。虽然环境仍然是存在，但是却能够超越这个环境，我们得以凭信心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安息。因为信心有坚实的基础，这基础不是不确定的幻想，而是确定不能改变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语是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绝不废去。当保罗得到上帝的话语以后，他相信他自己能够放心，而他也劝人放心，因为上帝是可靠的。 上帝的话语是可信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信徒应当在人绝望之时，信徒应当在人感到绝望的时候，近前的站在他们中间，以上帝的话语来告诉人上帝的心意，以向绝望的人指出将来并不是没有指望，也劝绝望的人要放心，因为上帝的话必会成就。有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眼前所遭遇的处境困难，我们会感到绝望，这是非常的真实的。我们会遭遇到我们自己不能控制，不能够掌控，超过我们所能够处理的状况。有时候我们会看见人现在绝望当中，因为眼前看不见希望，看不见未来有改变的可能，而陷入低谷。然后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是否知道上帝的话对我们所不能解决的困境是什么看法，并且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所遭遇的处境呢？还是我们对于我们所遭遇的困境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们就因此陷在绝望当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处境当中上帝的心意，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也不能帮助别人。但是当我们在看不见希望的时候，我们能够向那位垂听我们祷告的上帝来祷告，他是我们所属所侍奉的上帝。我们要记得上帝是超越我们的环境，他能够行超越人所想所能做的，并且他自己是超越这个环境。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侍奉耶稣基督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绝望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被困住了，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却没有看见那位比我们的环境，比我们所思想超越我们理性超越环境的那一位主。这就是我们绝望的原因。所以在绝望的时候，并不是像不信靠基督的人那样没有盼望没有上帝，只能在绝望中叹息，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越来越沉沦。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主耶稣基督能够以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盼望，他会支持我们，他会扶持我们，他会教导我们，他会引导我们，他会陪伴我们，他绝对不会丢弃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所爱的妻子。我们可能会经历到在我们进入绝望当中，我们会走不出来，我们会感到沮丧。然而我们在祷告，我们在读经，我们在默想的过程当中，主耶稣基督他一次一次的教导我们，把我们渐渐从绝望当中领出来，使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走那绝望的小路，并且能够帮助那落入绝望当中的人，告诉他们，虽然你现在感到绝望，你在绝望当中，但是你还是能够有盼望，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带领我从绝望中走出来过，他就是你我的盼望。所以虽然绝望的人会沮丧，会担心，会怀疑，会心中不定，但是从绝望当中走出来的人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绝望只是暂时的，是短暂的，这不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上帝的话就是人从绝望当中走出来的关键，我们需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去寻找如何处理眼前这样的状况的解答。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当中看到 我们的困境要如何去处理、去面对。有的时候我们所认为的绝望，只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只是这样。我们被困在那自己不能处理的困难当中，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对于能够脱离困境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相信他，我们会求耶稣就帮助我们相信，并且按着去做，我们就会放心，因为相信上帝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第三，信上帝的话语会成就，在第25节。可能有人会认为保罗是知道将来的事啊，他是知道上帝的话语特别的临到，而我们并没有。是的，没有错，他是得到对未来将来的事的那样子的上帝的话。然而我们能够在保罗的身上看见一个重要的生命，诸位可以放心，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他相信上帝的话语，他相信上帝是超越他所遭遇的环境，并且他的信心，他自己的信心也是超越他所在的这个环境，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在环境之上，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这个环境当中，而是建立在上帝永不改变的话。环境不是他所信靠的对象，不是他信心的对象，而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就是他信心的对象。当上帝说的话，谁能够拦阻他呢？当上帝定义要某件事情成就的时候，谁能够抵挡他呢？是的，那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上帝，连我们所遭遇的困难都是他所掌权掌控的。难道他使这困难临到我们，他不能够把我们从困难当中领出去吗？所以我们会明白，当我们陷入绝望的时候，其实是认为主耶稣基督不能够解决我所遭遇的问题，耶稣基督不能够解决我所遭遇的困难，这是一个人在绝望当中的想法。我们会不认为，在绝望当中，我们会不认为主耶稣基督是如同上帝的话语所说的，上帝荣耀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大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我们的眼光完全的被困难和困境所局限，以至于我们看不见我们主耶稣基督辉煌的荣耀。我们就好像眯着我们眼睛，两只眼睛被一张100块钱的纸钞所盖住，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眼前其实是随处可见的灿烂的阳光。如果我们的目光是在主耶稣基督以外的之上，我们会无法依靠，我们如何能够放心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我们本来就应该要不因耶稣基督以外的放心，而是把我们完完全全的信靠都投靠在那我们能全然信靠、全然投靠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当我们自己因为他而能够放心以后，我们就能够在那与我们同在困境的人去跟他说，现在我劝你们放心，你可以放心，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当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能够放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帮助和安慰，我们也能够从经文上帝已把安全赐给与你同船的人当中看出，上帝会因着 敬虔的人而拯救其他的人。我们会发现敬虔的人是他所在之处的祝福，就像经文所说的，因着保罗的祈求，这些与他同船的人的身体跟灵魂都得到了益处，大概275人都得到了获救。现在虽然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特殊的启示临到我们，然而我们却要有像保罗这样子的生命，并且我们还要能够从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看见他自己完全相信上帝的话语，他是从圣经当中去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对他的心意，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未来的。他也从圣经知道在他所遭遇的处境当中，他是如何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回应。他不止完全相信上帝的话，他也相信上帝的话语要成就，他也主动的让上帝的话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信徒要全然相信圣经上帝的话，要知道针对我们处境的上帝的话是什么，并且要相信圣经上帝的话必会成就。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到绝望的时候，我们需要祷告，这对我们来讲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纵使我们可能会以为在绝望当中，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不管不顾，只在旁边看，就像门徒对主耶稣基督那样，船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主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我们可能在绝望当中，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耶稣基督他就在旁边看，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然而，甚至我们还有可能会忘记、遗忘主耶稣基督竟然是跟我们同在，在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他没有跟我们同在，我们甚至可能会完全没有想到他。我们会认为他没有向我们伸出援手，但是当我们身处绝望和痛苦当中，没有出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会向他呼求，求他拯救我们，承认我们不能处理这样的状况，恳求他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可能会经历到暂时的绝望的持续，但是我们也可以在祷告当中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会经历到圣经所说的，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人存着盼望来相信，人仰望上帝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起疑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上帝，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我们能够从绝望当中体会到主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他能够改变人没有办法改变的处境。虽然我们身处在绝望当中，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在祷告当中体会到，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我们会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话是否熟悉，我们是否知道面对这样的处境下，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如何能够脱离，上帝的应许是什么，我们是否明白那句经文，那句应许的意思。也许可能我问的这些问题就会让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有的时候我自己看到一段应许经文，我也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我需要去查考。然而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可能轻轻松松的就想度过眼前的难关，却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和学习。我们能够去熟悉对圣经熟悉的人，我们能够去上网去找针对这些处境的经文，我们也能够直接的去搜寻经文，然后再去找到那个经文去看圣经的注释。 或者我们跟近前成熟的人一起询问来讨论，然后我们祷告把圣经的上帝的话内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在信心当中要去实践它，我们可能会渐渐的明白，原来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遭遇到这些绝望的处境，他不是要害我们，而是他要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他是在要把我们他所爱的带到他自己的面前，他要我们爱他。我们可能会渐渐的明白这个宝贵的真理，以至于我们知道，是的，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但是我知道主耶稣基督在绝望当中，他是要我到他自己那里去，他是要我来回应他，他是要我去爱他。他是要使我们自己更有他的样式。后来我们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发现，我们所经历的竟然带给别人祝福，并且我们能够以从主耶稣基督那里所经历到的安慰来安慰别人，我们能够向人诉说主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他能够在绝望当中以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他能够以大能来帮助你，在你感到绝望和困难的时候，他是你唯一的盼望，他就像他是我唯一的盼望。最后，对于不信靠基督耶稣的人，我希望你意识到，体会到因为你自己的罪而感受到的绝望，对你自己的绝望，你发现自己不能拯救自己进入天堂，你发现自己的行为不管再如何努力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你面对上帝的愤怒和上帝命令的咒诅，你感到自己是完全无能为力，我想要你经历到这样子的绝望，因为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这样子的绝望，你不会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我希望你想要听见有人告诉你，你心里面想要问的，就是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我必须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我要告诉你，上帝的话语中确切的真理和应许，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的将来不是一片黑暗，毫无盼望的，因为有一扇清晰可见的窄门，只要你从那里进去，你就必会得救。那窄门就是透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才得以进去，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并且上帝的话语必定会成就，因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能对上帝的话语完全的放心，你要相信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向人指出，那上帝的儿子是为罪人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要引领你们到上帝面前，他为罪人的代替受罚，显示出他自己极大的爱以及上帝无限的爱，并且他自己死里复活，显明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话一定会成就，上帝的儿子一定会拯救他所代替受罚的每一个罪人。然而，你相信这一些真理吗？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和救主吗？你向他祷告吗？他能以大能救离，他能够救你脱离你绝望的罪恶苦境，因为他就是你唯一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祷告，你知道所有的一切，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遭遇的，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过去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清楚的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也让我们从上帝的话语知道如何得救。我们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也真的是悔改信靠你。而如今我们在我们成圣的信仰生活当中，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因为不知道你的话，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行，我们多多少少会经历到无法放心，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状况。但是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促使我们，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快速的飞奔到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那里去。因为纵使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透过这个环境来召唤我们到他那里去。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以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盼望，也求你帮助不信靠基督耶稣的人经历到对自己的绝望，以至于他们甘心的，他们真实的认为耶稣基督能够作为他们唯一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合乎圣经的教导存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都不忘记，帮助我们把我们所听见的不合你心意的也都丢弃。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求你保守我们，恳求你为了自己荣耀的缘故赐恩典，愿你的旨意成全，把荣耀完全的归给你，也把我们众人都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没有爱你，请求你赦免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